哎呀，你看看这天下大事啊，没有一档子让我省心的。 我说说冯的说，别瞎操心了，读报有立心呐。 话里话外，新闻书场走着。 哎呦，您不说我倒给忘了，今年这话里话外 11:01开戏。 说书唱戏，当自强。立心读报，念文章。聊天事理，您帮忙。社会才是大课堂。哎，课堂，当然课堂主要指的是学房。什么叫学房啊？就是这个学堂嘛，啊，小小读书郎，清晨去学房。哎，嘿嘿，对，不过呢还得等几天啊，还没开学呢。所以说呢，今儿想起这么一档子事儿。啊，这个办公室里头啊，我们一同事啊，就这个家里头双职工啊，哎，今儿个呢到单位来忙，来得早，把孩子带来了，小学生，小小读书郎。我就跟他聊这个看书阅读这个事情。我发现啊，当然这个呢是现在的一个特色。说你要是搁这个立新那会儿啊，小时候上学的时候可能还没这个条件。他们现在念的这课外书啊，都是带画的，都是翻译的啊。外国的不是，中国的他们也看的是翻译的啊，文学名著，对，专门给他翻译成大家都能看懂的现代汉语啊。这个方便孩子阅读，当然这个是好事儿。不过呢，可能连带着有一个影响。影响什么？就是你的阅读的习惯，你理解能力。你别看说那个，哎呀，因为我这个测试了一下，我跟这孩子说呀，这样，我这儿有本书，外国文学作品翻译过来的。但是呢啊，没有用白话文，白话文啊，就没用现在的这个，尤其是因为您知道他这个翻译过来也不是说用的是文言文，也是现代汉语，但是呢这是直接翻译的。没有说啊，现在有些专门给孩子阅读这读物，可能是好心，哎呀，这孩子怕小，哎呦，不能理解，咱们给改成现在的这个意思吧。你一改成现在的意思，他那著作呀，原来的那个意思，能不能原汁原味的保存？哼，我不是质疑人家出版社编辑同志的水平能力，你再高的水平，再强的能力，你能是曹雪芹吗？你能是周树人吗？啊，你能是茅盾吗？你能是郭沫若、舒庆春吗？啊，你能是莫言吗？是不是啊？你能是高尔基、马克思、恩格斯吗？没有那个原文直接翻过来，他是想着，啊，孩子小，小少年，哎呀，这个你看得让他们能理解这个啊，让他们能懂这个故事。那你要是这么改的话，反正我见过啊，我见过这么一本改的是三国。说真心话，三国的故事大家耳熟能详，谁都了解，就那本书带着画的，带画带字儿的，他改完了以后，我是 头三篇我都没明白他说的是哪朝哪代的事情。啊，当然可能是我的理解能力差，这我承认啊，哈哈，对，这我得好好学习。但是你要这么改来改去的话，弄的这阅读这概念是什么呢？啊，就读您这个改装本儿，啊，就别看那原文了啊，没有那个他长大了再看不对。为什么呢？说这孩子打小就得看这个，不是说你都能理解了。啊，你能理解了你再看那就重复了。其实真正来说，阅读它的好处就是你是半懂不懂，半通不通，懵懵懂懂，你看这个文字，看这个故事，渐渐的被吸引了，哎，明白了，哦，他说的是这个，这才叫阅读。这个就能时间长了提升你的阅读理解能力。哎，所以现在你看更多的，咱们就说这个上网，不仅仅是少年郎，小孩不仅仅是他们，包括中老年人，绝大多数人没有时间，反正我是坐飞机火车还是地铁公交车，很少见到，当然也不是没有，也有拿着本书跟那儿看的。不是说哎呦你看还摆那个姿势，不是那个意思。多数人都是拿着手机这么看，网上阅读有区别吗？这个方便呢，对，但是呢无形当中改变了你的阅读习惯，影响了你的阅读理解的能力，你就不愿意深究了啊。有那个白话文我干嘛看原文呢？我当年就曾经碰到过类似的事情啊，说老师给你这个安排这个必读书啊，这个课外的，但是这个也是咱们阅读的这个啊必须的，是吧？《史记》。哎呀，我一看这个，呵，哎，这不行，这个他那个啊司马迁的那个，哎呦，这原文看不懂。哎，逛书店发现白话的，你这多好啊！哎呦，说也是教授给改写的啊，也是好几本，你看挺好，嘿，全本的。嗯，全本的啊，全本司马迁，全本史记，拿来看，坏了。为什么呢？他这个改了以后，我告诉你啊，跟那个原，你看原文，你说是这古汉语不好理解啊，这就咱得看工具书，说文解字儿啊，还是康熙字典什么之类，反正你得知道这个，挺费劲，但是慢慢的，你就理解哦，古人他这个语言的变化。其实是一种思维方式的变化。你要是看现代汉语这版本，你就不知道古人当初他是怎么想的。只有看原文才可以。所以您要是有的朋友懂这个啊，这个古汉语翻译他们这个行业里头争议是最大的。不是说谁瞧不起谁啊，所谓这个文人相轻，不是。就是对于经典历史上这些个文字不同的理解，这里面学问太大了，越是争议大越说明这里头有学问。咱这不是说啊，这是说闲话啊，因为今儿这话题跟这有关系，马上就开学了，有那样的，还有这个，反正我认为这种做法，这种教育方式跑偏了，不是没有，也不是外地的事情。真的，我这看了这个事情之后真的是很无语。干嘛呀？给拿这文学名著当作业给学生布置。水浒传十回，这算是一个阶段，然后咱们考试。哎，考试是吧，武松景阳冈打虎用的是什么样的兵刃，下面几个选项，我这打个比方啊，他这未必是这样，但是差不太多啊，哨棒，哎，这个砍刀，嗯，阿卡四七，哎，五四手枪，哎嗨。当然我说这夸张啊，我这是为了增强这效果，但是那个考卷我还真见过，我真见过，真的从来就没有听说过这阅读还能当这个卷子 给学生布置课业去考试。你这样的话，这孩子看了这东西之后啊，是答哟，他都记住了，都记住了，这都是知识点。文学作品跟这知识点跟考试，大哥，是一码事儿吗？考没考虑过这么教育他，他的后果是什么呢？有利于孩子去增强对祖国传统文化文学经典的深入的理解吗？画个大大的问号。哎，这不是小事儿。你生活当中咱们看那 有那新闻，哎呦，包括有听众咱们聊天室里面也说，哎呦，他这人怎么想的，他怎么干这个事儿？哎，就跟他这种教育日积月累，他这理解力呀，真的会受影响，是吗？你看，有这事儿吗？啊，外地的事情，甘肃兰州有一女的，年轻姑娘，她干嘛呀？她这个过马路啊，一边过马路，画着龙的过马路，啊，为她干嘛画龙呢？那过马路你就看见斑马线这边绿灯你就过呀，不是画龙，啊，不。也不管是不是什么斑马线，不，这无所谓。这打电话，拿着手机在马路上画龙。他不是说直接往前走，你就这种情况当然也不对。你看着两边的车，没有拿手机一边打着电话一边过马路的，你他万一出事怎么办？他就觉着，哎，他就是那种观点，反正你这机动车不敢撞我，哎，反正我就这么来。嘿嘿嘿，管你那个呢，行啊，机动车敢撞吗？当然不敢了，但是机动车敢撞机动车呀，哎，就为了躲避他。为什么躲他呢？他要是走直线，我就往前走也行，让你先过啊。但他可不是啊，他不是，他是干嘛呢？他是，哎，往前走几步啊，站下，哎，往后再退。啊，退半步啊，我再往前走啊，又是画龙啊，好家伙，嘿，好，马路上摆迷魂阵了。机动车一看，哎，前面那车一脚刹车踩住了，不知道他怎么走啊。后面那个倒了霉了，他，哎呀，把前车给追尾了。哎，这个啊，这种事情有没有？就是你发现现在有些个，也不只是年轻人吧。什么人都有，就是又好，感觉这人这脑子都不在线似的，啊，又这脑子没启动，这死机了是吗？啊，感觉他脑子死机，哎，就有这样的，地铁上，上海，这头段时间，呵，看视频了，哎呀，家长给拍的还是什么什么乘客，咱不知道啊，反正家长拍，乘客也拍，当然家长和乘客的心情不一样。啊，家长是喜悦呀，哎呀，这孩子真终于这成气候成才了，是吗？哎呀，这孩子，呵，地铁里头，哎呦，好家伙，呵，登高上树啊，哎呀，这家伙地铁，这是地铁，这是花果山呢，这是，呵，蹭蹭蹭蹭蹭蹭蹭，好，蹿蹦跳跃，好，逮着一扶手，这孩子蹭，唰，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，好家伙。这功夫了得呀，啊，上去了。这是一个妈妈带着俩孩子，哥哥跟这前头就做了一坏榜样。他这儿爬这扶手，攀爬那护栏，不是那个，就是他那个扶手吧，把手。哎，弟弟看着，哎嘿，好好玩，我也来，他也要上，嘿好，呵，这两边，哎呦，很好。乘客一看，那拍下来吧。再一看，孩子他妈也跟那儿拍呢。哎，太好了，呵呵啊，骄傲，很骄傲，很啊，很好，很好啊，很喜悦。嗯，你就这啊，这个是不是啊？生活常识很多，很小不言这个说不了的事情，表面上不用说，这大伙都知道。炒菜得搁油，知道吗？当然知道，多新鲜。哎，搁了油之后干嘛？啊，搁了油得等油热了再往锅里搁菜呀，别去，这个时候就不能搁菜了，是吗？啊，呵，江苏江阴有一位严大哥家里头炒菜，啊，这炒菜火爆啊，火爆到什么份上？街坊四邻都打了119了，嗯， 哟，他干嘛了？没说那锅里搁油吗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，嚯，这油搁进去之后，呵，这火着起来，哎呀，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，哎呦，严大哥呀，好，一看不行，干嘛不行啊？哎呦，这可了不得这个。啊哟，这不行，这不行，这得采取紧急措施。什么情况啊？油热了。横他也应该是家里头主要下厨的是严大嫂啊，他这个炒菜他不懂吗？油热了，对呀，你炒菜油不得热吗？哎呦不行，严大哥，哎呀不行，这好家伙，这油好沸腾，哎呀沸腾的油锅呀，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。那你把火关了呀？不行，这得灭火，灭火！哎呦，我这嘟噜噜噜噜，好，这油要着，怎么办呢？怎么办呢？好家伙，赶紧接了两盆水，洗脸盆的水，哗，就倒上去了。那说行了，这解决问题了。您确定吗？没试过吧？没试过，千万别试啊！为什么呀？没说吗？都打119了。这油锅要热了，火苗子往上窜，您要是搁水倒水，你想灭火，行嘞，这火苗噗腾瞬间就上了房了，一个火球。嗯，你看这个是吧，大千世界就这么神奇啊，你看你不阅读不好好学知识，你瞧就这个结果，他就不明白呀。它是一个逆反的效应啊，您这油锅热了，您把火关了不就得，一会儿就凉了呀。而且你看，好家伙，整个厨房啊，哎呀，基本上就什么都不剩了。得亏这邻居街坊打电话叫消防车过来了啊，好在他们家算是保住了啊，厨房得重新来啊。哎呀，这家伙，人家说了，油锅要沸腾或者是有点这炒菜有点这火星，其实这个很正常。当然你说要是火苗太旺当然不对了，灭火也不能拿水那儿浇水，实在不行拿个毯子，灭火毯，不是一般的毯子啊，毛毡不行啊，啊，那是引火的。对了，或者就是其实家里面都知道，上锅盖啪一扣这就灭了啊，你瞧这事儿闹的，嘿，求渡长江，哎呦，这厉害了，太厉害了。好家伙，人家当地的那个海巡，您记住啊，这叫海巡，海巡部门专门有一种小艇叫海巡艇啊，对，长江啊，万里长江东逝水，哎，直接就奔东海就去了。所以啊，到那地方，到那个江口那地方，肯定有这个咱们这儿是吧，海巡吗？啊，是负责海面的管理的部门，海巡艇，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，跟那上头开，哟，他远处一看，嚯，顺流而下呀，哎呀，呵，来了这么一位，哎呦，好家伙，这位啊，哎呀，飘过来了。啊呵，就这位大哥，这看着这怎么江里头有人啊？啊，赶紧的，给搭上来吧，搭上来，走道都不利落了。我可是得救了。哟，你打哪儿来的呀？啊，我是打镇江来的。不对吧？他们这地方是常州，已经是到海边了。快再往前走一点，再飘一段，就是那就是大海了。不是，你是打啊？我说打镇江在里头呢啊，是镇江也挨着这个长江对吧，京口瓜州嘛，就那地方，古代那地方是个兵家必争之地啊。对了，镇江，打镇江怎么飘到这儿？这道不近呢。我说不是，你可以啊，我可以。我不是，你是干嘛？不是，而且你穿这衣服，这不像游泳的衣服啊，这是平常的衣服。那你下来干嘛呀？我下来我是因为热啊，我乘凉，我嫌外头上头热。 哎，我下到水里面，我噼里扑腾噼里扑腾噼里扑腾，嘿，凉快了啊！这一凉快，凉快大发了，啊，一直打这个镇江凉快到常州，眼瞅着就出海了，好吗？好家伙，您这要出了咱们国家这个12海里之外，这还麻烦了，这个算您出国了，嗨嗨！你叫这事儿闹的，是不是啊？乘客里头，嘿，常遇春，这就说啊，这种情绪化。尤其到了这个天热的时候，哎呀呵，按不住啊，哎呦这火啊，暴脾气，嘿，干嘛了他？哎，广东啊，广州火车站的事儿，有一小伙子跟那儿等这个车，等车呢，一般咱们知道这个像什么高铁、动车，这都有那个报站的，啊，都有报站的。啊，说是这个人家广播啊，这个什么什么 D 呀、啊，是什么这个 K 呀、啊，不是那个什么来着？G 啊 ，G 就是高啊，高多少多少次车准备就开了啊，已经开始检票了啊，您赶紧过来。提前呢还会紧着这个啊提醒，说赶紧啊，赶紧啊，这差5分钟咱们这个检票口就关了，您赶紧过来。啊，呦呵，有时候我也能看见，哟呵，这家伙赶紧提了咕噜噜，和我拎着大包小包，带着什么的孩子呀、老人呐，哟，赶紧快快快快快，这就是听见这个人那边招呼，啊，也有说呢，是这个提前就在那个检票口那儿排队等着，哎，这个是最靠谱的。这小伙子没有，也不知道他糗的哪个犄角旮旯了。那火车站里面地方多了，是睡觉啊，是干嘛呀？是怎么着？哎。就跟那儿啊，人家广播那信息呀、啊，他没听见，啊，等这车呀，人家都其他乘客登车，检票口一关闭，哎，他如约而至，嗯，那你说这叫如约而至？你早点来，可说呢，检票口关了，这按说就不应该让你进去了。哎呀，这怎么回事？你看看这事儿闹的，你们多广播几遍，多广播好多遍了。要不然大伙儿怎么知道？怎么就单你不知道呢？哎呀，你看这事儿闹得不行，我这一肚子怒火怎么办呢？他抬起脚，照着那闸机口，闸机就是那乘客往里走那地方，啊，不是那个卖闸机那闸机店啊，不是那老上校他们家，不是那儿，闸机口，检票那地方吧，一抬腿，他一脚，嗯，好，把这个踹了。啊，然后又找了一个啊，不行，我这火还是啊，不行，我这火消不下去，他一口气踹了6个闸机口，全让他给踹坏了。哎呀，这个人说，那您不上车，您还不让我们上车了？你这事儿闹的，那行了，让警察给带走了啊，常遇春嘛。什么叫常遇春啊？你人家好力大无穷吗？脾气暴吗？常遇春哥现在也不这样，可说呢，食客里的鼓上早，就是到饭馆吃饭去。哎，饭馆吃饭这不能白来，对，得带着钱去啊。不吃饭也不带钱啊，但是得顺，嗯，顺啊。湖北武汉有一个餐饮店，现在不是天热吗？啊，他这个要是道边上啊不碍事的地方，他可以把这个桌椅板凳啊摆出来的话呢，哎，那个屋里头那个太热啊，这吃不下饭。嚯，你看什么热干面呐、啊，和绵阳三蒸啊，啊，这个是吧？这个水晶丸子呀，哎，太好了啊！和排骨炖莲藕啊，嗯，武昌鱼啊，这都人家武汉的名菜，你看看这咱都。啊，都了解，是都没吃过呀。对，屋里头热，许可他摆出来，他这是一个小院儿似的，但是他这院儿呢，这个就是前头啊是他那店面，伙计啊、老板啊、掌柜的什么跑堂的都在前头呢，后头这个呢，这个如果顾客来了之后愿意坐外头，哎，这您到这儿啊，到这儿坐，啊，有个小院儿，挨着路，挨着马路，但是不是把路占上了。啊，这哎，但是这个地方一般来说，您记住啊，伙计照应的相对少，他更多的他还是屋里的这个顾客啊，先紧着他们。结果好，来了一位大姐，头天啊，哎，这个小试牛刀，啊， 挣点便宜，干嘛呀？他一看，哎，你看，这里头摆的桌椅板凳啊，还可以，质量不错呀，啊，这还可以用啊，是吧？可以再利用啊，啊，再利用，对呀，这不能让他闲置啊。什么叫闲置？你看这没几个客人啊，啊，那这样的话，那不行，那我就把它拿走吧，啊，突，啊，趁人不注意拖走一条板凳。突，趁人不注意拖走一张桌子，嗯，突，哎呀，啊，又一张，好吗？而且他不是一天，连着好几天看准了，看准了，哎，嘿嘿，这个伙计很少照应到这边，那行了，这边我来吧，不用伙计，我来负责这块。好家伙，几天之内，哎呀，好拿走好几套，哎，这伙计还奇怪呢，怎么这？后院这桌椅板凳顾客没见着增加，怎么桌椅板凳见少啊？啊，问老板这干嘛去了，不知道啊。好，一调监控，嘿，好，行了，赶紧报警吧。哎呀，这你看就这个事儿吗？啊哈哈，这一上来给各位讲讲生活当中各种事情。话里话外，北京新闻广播午间读报节目，本人立新，欢迎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音频客户端，是听听 FM，用手机来听广播更加的方便。那么另外呢，在周一到周五咱们直播的过程当中，您还可以进入咱们这个听听之上话里话外聊天室聊天，参与互动，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，了解不断更新的新闻。新闻一口清，阿富汗首都喀布尔机场附近发生爆炸袭击事件，造成多人伤亡。您还别说，这还真是一口清。为什么呢？今儿这新闻就这一条啊。哈哈，对了啊，咱们这个是把这个啊，把重要的告诉大家。立新读报，天天谈，边听广播边用餐，学海无涯莫贪玩，哎，给您开份读书单啊。你看看，这就说到这个读书的事情了。光明日报的一篇文章，这是假期还没结束呢啊。那么这样的话呢，就不妨给孩儿们开具一份权威的书单，啊，哎呦呵，嚯，这外头我们这个直播间这窗户没关严实啊，可能您听见这个背景啊，我们这个算什么来着啊，我们这个背景的这个啊音响效果，嗯，这儿的消防队又出动了啊，嘿嘿，对，咱不听他们啊，让他忙活他们的，单说就说这读书。这读书阅读啊，跟这个咱们说的这个念书，这是两码事，这您记住，念书是上学。所以我就说，你学校里头给孩子教授语文，讲解这个啊，这些个什么课文之类的，这叫念书。孩子读文学名著啊，这个叫读书。读书是读书，念书是念书。现在呢，个人认为有时候把这两者的界限混淆之后，不利于孩子阅读，恕我直言。理解教育部门啊，人家这个想法是把更多的把这文学名著的教育引入到课堂，好事儿。但是呢，方法要考虑啊，不是这方法什么都得当。说实话，给孩子不，你与其是拿这个水浒传十回十回的当考试卷子这么使唤，我个人认为不如给孩子开列一份读书单。而且不要老是觉着哟，这孩子他不能理解这个，哎呦，这反映的都是古代的事情，那依着您的意思，孩子啊，这个打小一直到长大了到老了，能理解的全都是当代的事情，那不理解古代的理解什么代啊，对不对啊？他早晚他得理解啊，谁不是打这时候不懂这儿的时候来的呀？给孩子开一份书单。开书单啊，也不要仅仅考虑哟，这不行，这个哟，这个不行啊，这个不行，是吧？三国这不可以，这个打仗的哟呵好，万马军中取上将首级，你听听这个血腥暴力呀，啊，都哟不行，哎呦，不能开这个啊，这不能念，不行啊，这个莎士比亚啊，罗密欧朱丽叶，哎呦，这爱情这小孩不能理解这个，坏了。那孩子唯一能理解的那就是三字经百家姓了。说实话，三字经百家姓孩子也不能理解。对了， 没明白什么意思，所以说呀，那这么着的话，那不能，那就这书单就开起来就太单调乏味了，恕我直言。哎，难道说我们就不能够善加引导吗？嗯，读书这码事，你看人家相声里头怎么呈现的，过去来说条件比现在差呀，啊，但是你看人家那个谁啊，那个谢老他们家 老师呢，一看这孩子念书很用心呢，就给这孩子讲，然后呢别的小孩啊没讲，老师就给他讲什么叫人之初，怎么叫性本善，怎么叫性相近，怎么叫习相远，就给讲。这一讲啊，别的小孩呢也愿意老师给讲，老师说你们先别讲呢，啊，你们等都一天能念一本书我再给你们讲，听见没有，你们好好念吧。哎，好好念吧，好好念吧，也念不了一本 啊，你看看是吧，念书吗，谁，你这就看出来了啊，念书还得写诗啊，写诗文吗，你瞧。 老三一看，哎，这个行了，大哥二哥你看这小独木桥有意思啊，这个师母先生这害怕他不敢过，那咱们以这为题干嘛，又一人来一句诗啊，哎，您知道您先说。好好，我说，远远看见独木桥，老二说这边走来那边摇，老三说师母先生不敢过，老四绕，大哥他说绕，大爷说对呀、啊，师母先生不敢过，绕那边绕大桥去，甭说他绕，咱们也得绕。 你看绕是吧？对，说是相声，但是呢，在生活当中对咱们是有启示的啊。这个抓紧时间啊，不扯闲篇，还是有些新闻得跟各位念叨。今天的新华每日电讯说，人社部、最高人民法院明确这个996工作制它是违法的。哎，记住了，其实啊之前就说过啊，没有这个明确，法律上也规定了不能够超时加班，这个侵犯劳动者的休息的权利啊，早就这么说了，遵守不遵守那咱另当别论，这咱得好好的啊抓一抓。北京青年报说，北京市要求户外广告牌匾设置之前需要进行安全评估，太应该了。北青报又言道，这个南京禄口机场恢复国内航班的起降，你看，不多聊，感谢各位，接上来听，接下来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新闻，天天谈，各位周末愉快，咱们周一聊天室再见喽。